上网的时候收到一封发错了的邮件，女孩子深情款款地写道：每次吃你最爱给我买的水晶之恋果冻，我就觉得很想念你，觉得自己过得很幸福。看完之后不禁笑了一下，原来这也是幸福的一种，和天长地久绝对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每个人都是那么的渴望着幸福，但是却不知道许许多多小小的幸福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来回的穿梭了。如果你的心太大，那一些小小的幸福当然是没有办法把你的心填满的，而很多快乐的感觉也就没有办法去体会了。那究竟什么是小幸福呢？有一个朋友认为，幸福就是每天回家以后能够看到太太已经把家打扫得一尘不染了，能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感受一天里最恬静的时光，白天工作的疲惫顿时释然。我有同事说，幸福就是能够减掉身上暴露的脂肪，穿简单的衣服都能够很好看。我有一个16岁的堂妹告诉我，幸福就是经常在学校的操场上看到那个长得像古天乐的男孩在踢球，然后他的目光能够在不经意间落在他的身上。其实说起来，小幸福真的是很琐碎的，可是缺少了就仿佛是菜里少放了盐一样。有新影片上映，有人打电话邀请一起看电影，这就是小幸福。有人吃你亲手做的菜，这也是小幸福。能够和好朋友痛痛快快地吵一架，过后大家都不记仇，这也是小幸福。处处想给你小鞋穿的上司，对你无可挑剔的业绩露出一脸无可奈何的苦笑，这个时候也是一种小幸福。穿新衣服是小幸福，逛街也是小幸福，听美妙的音乐，享受微风中木椅，也是一种小幸福。其实小幸福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，纯净而又体贴，享受并且得到模糊的满足。不留意生活细节的人，不知道该错过多少小幸福啊。也许等来真正的大幸福，已经没有了灵敏的触觉去体味那一种淋漓尽致的大快乐了。于是在这样的一天下午，有风轻轻地从窗口渗透进来，我就给那个发错了邮件的女孩回了信，感谢她给了我一个关于小幸福的遐想。 命运是不能改变，又何必再留恋？你慢慢用心去领会，会找到最深的体验。淡淡的生活里面，隐藏着多少痛的危险？别让一切好像过了一年。如果你有点疲倦，请把双手紧紧搁在我的胸前，那份爱一闪电深深穿过你指尖，去温暖你的心田。闭上眼，能看世界的表面，却永远看不见人生的另一边。绽放着一道美丽的光线，一颗心代替一双眼，世界变得真一点，